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雨 婷。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雨桐。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雨婷。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麦山。 我在建成后的滨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创意小学75周年校庆，我正在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北京2022， 北京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Chelsea， 也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学生记者。 Hello， I'm Oscar, the student reporter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at Beijing Radio International. Welcome to our program,Beijing 2022, brought to you by FM92.3. 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冬奥小记者的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 今天我们要和小记者们一起学习的冬奥会项目是雪橇。早在1480年，挪威就已经出现了雪橇。1957年，国际雪橇联合会决定在1964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将雪橇正式列为比赛项目。当时共进行了男子单人、女子单人、男子双人三个小项的角逐。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时增加了团体接力赛的比赛，共计四个小项。 Luge is a winter sport which involves competitors riding on a flat sled down a special ice track, which relies on gravity to increase and maintain velocity. Competitors who complete the road at the shortest time are considered as the winners. The sled is interesting as the riders lie supine and embark on the sled feet first. The Winter Olympics have featured luge events since the sport was first introduced during the 1964 Winter Olympics. 接下来由小记者高一宁和强静涵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雪橇的介绍。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Hello, dear audience.My name is Gao Yining. I am a student reporter from Beijing. Today, I'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a winter sport, luge, which for me is like a combination of Formula One and roller coaster, only more exciting and breathtaking. An F1 racer may ride in the best car with powerful engine and sound protection, whereas a luge rider has none of those.Athletes lie on their backs on a tiny sled with their feet stretched out in front of them and race down an icy track at the speed of 140 kilometers per hour. No brakes, no protection. It is the fastest of the three sliding sports in Winter Olympics, alongside the skeleton and bobsleigh. At Beijing 2022,The event will take place at the Yanqing National Sliding Center. The racing track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with a 360-degree turn. The competition length of the track is 1,615 meters, with a maximum gradient of 18% and 60 curves. I doubt any roller coaster can top that.Originated in Switzerland in the 16th century, luge made its Olympic debut at the Innsbruck Games in 1964. It will feature four events at Beijing 2022, men's singles, doubles, women's singles, and team relay. I just can't wait for the games. I'm 强静涵, a student reporter from Shijiazhuang.Luge is one of the most precisely timed sports. It requires strong will, agility, explosive power, and great body coordination to control the sled calmly and to ensure speed and stability. Four luge events at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Beijing 2022 will be held in Yanqing Zone, which includes men's singles, doubles, women's singles, and team relay. The singles competition consists of four runs. Whoever finishes the four runs with the lowest cumulative time will be the winner. The doubles competition consists of two runs. Whoever finishes with the shortest time will be the winner. Team relay consists of a single run for each team's lead, made up by women's singles, men's singles, and the doubles. There's an overhand touchpad above the finish line. The next sled start once the previous sled has pressed the touchpad. The team with the shortest time after all three sleds have finished will be the winner. Let's meet at Beijing 2022 Games and enjoy the speed and passion of luge together. I'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George Huckle, 3 times Olympian champion in the luge sport. Born in 1966, Huckle won his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luge medal in 1988 in Calgary, where he finished second in the singles event. 4 years later, he improved his performance to win the gold, a feat he repeated in 1994 and 1998. In 1998, he won the gold by clocking the fastest time in all four runs. The first in Olympian history is the men's singles to do that. Huckle won the silver medal again in the 2002 Games, becoming the first Olympian to win a medal in 5 consecutive Olympics. Huckle has since then become a legend of the exciting sports. Next, I wanted to introduce is a very famous luge athlete, George Huckle. George Huckle is a German former luger who was 3-time Olympic and world champion. He's known affectionately as Huckle Scorch or the Speed Warrist, a reference to what he looks like in his white bodysuit coming down the luge at fast speed. Huckle was born in 1966. He hurtled down the track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fearless 10 years old, and by the time he was 22, had his first major win under his belt, the 1988 European Championship. As well as his Olympic exploits, he won world title in 1989, 1990, and 1997, and finished his career with 2 overall World Cup crowns as well, topping the table in 1989 and 1990. He was selected for Turin despite a string of injuries in the 2005 to 2006 run-up season, when the German Bobsled Federation declared George will become the first athlete to win medals at 6 straight Olympias after making to the podium. However, he could only manage 7th on the Turin track, but as he approached his 40th birthday and left the sport for good after 19 seasons, few can argue that Huckle will go down as one of the legends. Absolute.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冬奥会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的节目也推出100天100题的板块，由北京外语广播全国各地的冬奥小记者们来为大家出题，并讲解冬奥和冬残奥会知识点，我们赶紧来一起学习吧。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申韩章，我在首都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在第几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第24届冬奥会主办权吗？2013年11月3日，中国奥委会正式致函国际奥委会，提名北京市为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城市，举办冬奥会并成为历史上首个双奥之城，中国北京再次踏上追梦之旅。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奥运会再度花落北京。所以在第128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第24届冬奥会举办权。正确答案是128，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汤奇元，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中国第一位速度滑冰世界冠军，也是中国冬季运动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是谁吗？1963年，在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上， 王金玉打破男子全能世界纪录。同在这次锦标赛上，罗志焕打破男子1500米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速度滑冰，也是中国冬季运动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所以中国第一位速度滑冰世界冠军，也是中国冬季运动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是罗志焕。正确答案是罗志焕。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张千宇，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在冬奥会上，雪车项目和另外哪两个项目共用同一个赛道吗？冬奥会上，雪车的比赛场地与雪橇和钢架雪车的比赛场地相同，共用同一个赛道。但是这三种比赛项目又各有自己的比赛规则，所以冬奥会上，雪车和雪橇以及钢架雪车这两个项目共用同一个赛道。正确答案是雪橇和钢架雪车。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严子思，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残奥冰球项目是在哪一年的冬残奥会上首次成为比赛项目的吗？1994年挪威里勒哈默尔冬残奥会上，残奥冰球首次成为比赛项目。当时这个项目还不叫残奥冰球，而是叫冰橇冰球。这一个项目是后来更名为残奥冰球的，由世界残疾人冰球协会管理。所以残奥冰球是在1994年的挪威利勒哈默尔冬残奥会上第一次成为比赛项目的。正确答案是1994年。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李浩轩，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有着什么样属性特点的组织吗？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非盈利无限期的组织，以协会的形式获得法人地位。2000年11月1日，国际奥委会与瑞士联邦签署协议，其法律地位得到瑞士联邦会议正式承认。所以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非盈利无限期的组织。正确答案是国际性非政府非盈利无限期。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孟白，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将进行四个分项比赛，您知道是哪四个吗？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共有五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将进行滑雪、雪车、雪橇三个大项和高山滑雪、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四个分项、20个小项的比赛。延庆赛区的建设将会带动周边地区交通及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这个区域的发展创造条件。场馆建设也会尽量与环境结合，减少工程量，节省投资。延庆赛区的奥运村可容纳运动员和随队官员1430人，所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将进行的四个分项比赛是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和高山滑雪。正确答案是雪车、钢架雪车、雪橇、高山滑雪。您学会了吗？ 在今天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中，我们的冬奥小记者们采访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人陈文成。他用10年的时间在北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完成了自己的冬奥梦，即将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现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Chen Wenchen has always wanted to become an Olympic volunteer and personally participate in the Olympic Games. As a Guardian major in the sports industry, Chen's desire is extremely natural and eag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2011, he left his hometown and started a new journey in Beijing. 为什么会来到北京？是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师生来到了台湾，然后环台骑自行车。然后当时候呢，我也是那个社团的这个骨干哦，然后有机会参与这个两岸经骑团的活动，每一天最长有时候骑到100多公里，所以就跟大陆的师生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我那时候认识大陆人的印象都是比较负面的，因为台湾的宣传可能没那么正向嘛。那所以我后来因为这次骑行，然后跟大陆的老师、学生交流之后，我就觉得哇，大陆的学生的视野非常的广。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本科毕业的时候来到这个北京来求学。而且我觉得，像我们年轻人应该都要有梦想、有追求，不能局限说只在台湾这个地方发展。那时候两岸的这种政策啊，考学政策、考研也都不错，所以就报考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那时候也很顺利的通过初试跟复试，就来到北京。然后那时候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因为从小没有离开过台湾彰化这一片土地，20年都在台湾生长，然后突然间来到北京，其实家里人其实也会非常的不舍。那我觉得既然来到了北京，那就要过好生活，所以来的时候有很多方面都需要适应的，就是包含那个饮食啊、出行啊，包含这个语言啊等等等等各方面。所以就也尽力了，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是因为我是跟大陆的同学一起生活、一起上课，后来就慢慢的就融入进来大陆。那因为像我们学体育，刚刚有讲，就是发展的空间确实很小，因为台湾的现在很多的少子化影响很大，所以很多老师，像我们原本念完书，我们是要去当那些中学老师的，但现在少子化很难进到中学当老师，所以就面临到你要去从事不同的行业，所以现在也很多的台湾青年都愿意过来大陆这边发展。 It was a great pity for him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Therefore, after the success of Beijing's bid to host the 2022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he did not hesitate to participate as a volunteer. Chen says this is a very humble moment for people who study sports. 作为一个体育人吧，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像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我们是错过，因为那时候是在台湾岛内。那22年，北京又承接了这个冬奥会。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体育专业人士来讲，是希望能全程的去参与。那不管是从事志愿服务工作也好，或者是担任这个就是赛事的这些工作人员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2019年的12月5号，当时候开始报名冬奥志愿者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报名。然后报名完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把一些基础的外语工作做好，就是因为要跟国外的运动员或者是教练员要有一些沟通。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想号召更多的两岸的青年，尤其是台湾青年参与冬奥服务，所以呢就组建了台湾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然后这个队伍呢，现在也有大概30、40位的这种全国各地的台湾青年参与。那就我们会有一些基础性的培训工作，比如说介绍怎么去报名冬奥志愿者，当时候，然后后面呢就是直接去服务。冬奥的测试赛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大概6、7名的台湾青年在五棵松的体育场馆做周边的这种服务。那后面呢，就是在明年的2月4号开幕式，但是前一周开始做很多的工作。那如果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就是志愿者其实是门槛是不会很高的，虽然我们不能成为运动员，那我们可以先成为志愿者去服务冬奥会。那我觉得是一个在自己的人生的历程哦，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While participating in the Winter Olympics as a volunteer, Chen also called on more Taiwan youth to join volunteer service. He also organized a Taiwan youth volunteer service team. During COVID-19, Chen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volunteer service in the community. 去年吧，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当然我们那时候小区就是需要大量的这种人手去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比方说扫码测温，还有做铺路证等等的。然后那时候我去报名的时候，其实也面临到很多的压力。首先一方面就是我爱人刚怀孕，当时候大家对这个新冠肺炎都不那么了解，而且大家基本上都窝在家里。那我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挣扎的，因为我担心如果有一些没有做好防护的话，就把这个传染给我的家人嘛。 所以当时候也跟我爱人沟通，他就非常的支持，他说：“你只要做好个人防护，他全力支持我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也觉得很有意义，为自己的小区做一点事情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讲的要发挥我们这种守望相助的精神，而且当时候是真的缺人手，然后就直接给我一个红色志愿者的袖套，所以当时候当天晚上我就去执勤，而且那时候晚上很冷吧，就大概。” 都零下七八度，一次就站2个小时，就是在出入口，然后一坐就是坐了好几个月吧，就从2月到6月。 Taiwan's natural conditions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of ice snow sports. However, Chen has been using his own efforts to promote and popularize ice and snow sports and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for Taiwan youngsters. 这次冬奥会的举办，其实很多岛内的不管是 学生或者是老师，还有很多各界非常的关注。有一些小学的校长就跟我提议，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些大陆的一些视频，他想要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一下现代大陆的一些科技冬奥的一些事情，就是怎么去做好冬奥会。他们也都睁大眼在看，只是说现在没有办法亲自过来大陆，他们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冬奥会，所以我觉得各界对冬奥会的关注，不只是体育界，还有很多民间老百姓也都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希望说，经过冬奥会之后，他们也有机会呢，能来到北京，然后参与一些冰雪运动。 With the help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mainland, Chen founded the Taiwan Youth Sports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e hopes that through this exchange platform,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from Taiwan can understand the mainland well and promote spor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cross the straits. 我1年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快10年了。我一个发愿就是，两岸交流就是重中之重。然后我希望说，在岛内也希望要有一个真的为两岸青年交流，尤其在体育、教育、文化方面。 能做一些事情，通过文化的这个层面，促进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所以在2019年的6月，就成立了我们这个协会。那我也是很年轻的理事长，因为我们的理监事，其实也都是北京体育大学，是同学也好，或者是师兄、师姐，他们也很支持我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成立之后，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两岸交流工作，从岛内带一些大学生或中小学生来到大陆各个省去，比如到过江苏，带他们来北京举办的3届的两岸青少年冰壶交流，然后另外呢也到黑龙江带他们去雪乡或者看这些冰雪，通过这个协会的平台带领更多台湾的青年，然后认识大陆、了解大陆。如果有机会，他们就会融入大陆，来大陆求学、就业等等的。 因为奥林匹克这个精神其实是全世界人都非常的认同的，所以我们想这届冬奥会不是加了一个更团结吗？那我想就是两岸的同胞也应该要更团结起来。我们通过这种大型的赛会运动赛会，让两岸的明星走得更近。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冬奥小记者任浩然、聂维希。 我们在这里祝所有的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加油！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冬奥小记者徐玉瑞。北京冬奥时刻，中国续写奥运辉煌，加油，中国！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